看君王万众凄凉千般寂寞，一心似醉，两泪山那观景，好容易盼到行宫，谢谢卷题片玉桌，冷雨凄风住残情，江歌有怀不美，苍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，连连的作响声，忙问道外面的声音，却是何物也？高力士走，林中雨点，可咽下静。这君王一闻此小人。

听众朋友，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京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